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4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姚迪。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我们的中招直播咨询。今天是真正进入学校了，也是作为这个咨询的最重头的咨询学校的第一天。那么今天呢，我们请来的是二中教育集团，包含了二中还有包括24中以及北京二中的通州校区。那么对于二中的相应的一些究竟有什么样的疑问，比如说中招方面高中什么样，有什么样的课程，分数多少我才能考得上二中啊。哎，今天呢你也可以提问过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教育面对面 RBC 可以关注我们，同时向里面的我们的工作人员来提问。你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65150822、0833两部热线，我们的主持人杨洋正在导播间来接听你的热线电话。对于二中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希望报考的同学们和家长们可以及时来咨询。好了，那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今天的主要内容。教育部等3部门开展校外培训机构治理专项督查。北京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行动计划发布，本市将建10所世界一流职业院校。对外经贸大学等高校将从19日起陆续举办校园开放日。以下是详细内容。按照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工作整体安排，5月9日至15日，教育部、民政部、国家市场监督总局派出7个督查组开展专项督查，听取省级教育行政、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工作汇报，结合各省汇报的典型经验做法，赴培训机构、中小学校进行实地调研，全面深入了解各地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工作情况。此外，还将明察暗访相结合，安排一定时间进行暗访或媒体自由采访，通过不打招呼随机抽查校外培训机构，暗访学生、家长等方式，客观真实地了解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情况。北京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行动计划2018至2020年日前发布，到2020年，北京市将重点建设10所左右特色鲜明、世界一流的职业院校，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培养高地，高水平建设100个左右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骨干专业，重点建设100个左右工程师学院及技术技能大师工作室，每年完成职业技术技能培训100万人次以上。本市将进一步优化职业院校布局，东西城区原则上不再举办职业教育，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区职业院校以服务中央和首都功能为方向精准化办学，其他区职业院校立足本区域功能定位或行业企业需求特色化办学。本台记者秦天报道。5月9日，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举行校园开放日，向考生和家长展示贯通培养项目2年来的办学成果。据了解，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2016年成为第2批贯通培养项目试点院校，学院在基础文化教育阶段携手11学校 本科教育阶段对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首都医科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此外，学校还与英国华威大学等海外院校开展国际合作。目前学院贯通培养的部分学生已经参与到了学院与澳大利亚的合作交流中，提升学生国际视野。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启动仪式11号将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举办。活动现场将特别设置绿色出行、绿色消费、绿色公益和争做绿色环保志愿者的四个主题展区，内容涵盖文明骑行、光盘行动、变废炫宝、助力冬奥等日常环保的方方面面。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好，以上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姚迪编辑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好了，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北京市第二中学最早记载为1724年清朝左翼宗学，距今已有近300年建校史，是北京市示范高中，坐落于东城区内务部街15号，学校占地面积29000平方米，建筑面积38000平方米，目前在校生1400多人，全校教职工250余人，其中一线教师中具有高级职称、特级教师称号、市区级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称号、博士和硕士学历教师，占一线教师总数的90%以上。学校提出了空气养人的办学理念，旨在创造最适合人发展的学校教育生活，希望学校教育能够像我们身边的空气，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在生活其中的人们时时刻刻感受到它的教育和涵养。北京二中在社会上有较高的知名度和良好的声誉，二中学生多次在国际奥林匹克竞赛中获得金奖，多位学生获北京市优秀学生及北京市金帆奖、银帆奖称号。多年来，二中为高等学校输送了大批高质量的学生，高考升学率多年来稳定在100%，每年均有100%以上的学生升入一批重点大学，众多优秀的学生考入清华、北大、香港地区和国外名牌大学。北京二中还建有国际部，是经北京市教委批准的中美高中课程合作项目，学校对国际部实施统一管理和资源共享，核心是提升学生全球竞争力。自2015年东城教委批准成立北京二中教育集团以来，北京二中教育集团依托北京二中龙头校的资源优势，联合北京二中分校、北京第24中学、北京二中新鲜小学、北京二中通州校区、北京二中朝阳学校、北京二中吉宁分校共六所成员校，积极进行组团协同发展办学模式的有益探索。北京二中教育集团在实践中发展共性、尊重差异、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优质教育品牌打造成果显著。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18中招直播咨询教育面对面的节目。那么今天我们请来的是二中教育集团，首先我们要有请的是二中校长、二中教育集团理事长牛小华，牛校，牛校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另外呢，我们还请到的是二中教育集团成员校24中的副校长何玉竹何校。 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是来自于二中教育集团成员校北京二中通州校区的副校长赵爱民，赵校您好。 大家好。 那么按照刚才我们的这个片花的这样的一个顺序，我们先介绍一下二中跟二中通州的一些相应的情况，还是要请纽校还再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因为之前其实在大概两个月前我们一起做了一期对话京城名校，也是让很多朋友们从广播里面更多的了解到了二中现在整个的状态，尤其是优势资源这样的一个辐射的状态。但是本身二中现在是什么样，我想可能在那期里面并没有更多的突出。我觉得在今天在中招的节目里面，可以跟大家来讲一讲，尤其是好多人在说什么叫做空气养人，包括我为什么要选择二中。其实我们在二中的公众号里面写到了有大概11条理由，我们要选择二中，选择二中的理由。但是我觉得作为校长，您可以再向我们的考生跟家长们再推荐一下我们的二中好不好？ 各位听众，这个二中啊，坐落在 东城区的那个五街胡同。 嗯， 二中呢也是一所很老的学校。 嗯， 也应该说是一所很美的学校，一个很养人的地方。 嗯， 那么学生呢，走进去以后，会吸收到很多对他的成长发展特别有益的一些营养的元素在里面。 嗯， 通过比如说课程啊，社团的活动啊，丰富多彩的一些节日活动啊，包括还有一些丰富的选修课程。 嗯， 我觉得这些呢都是为学生进到这所学校以后促进他发展成长的很好的一个平台。 嗯， 而且二中的老师也是非常有敬业的。我觉得二中老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有大爱。 嗯， 哎，那么他们体现在他们对学生的一种关怀， 嗯， 对学生未来的一种指引， 嗯， 是吧？对学生做人做事的一种教导，我觉得这些都体现在老师们的这个教学啊， 嗯， 管理啊，学校的生活之中。所以刚才我说，二中呢是一个空气养人的地方。 是， 哎，那么让学生能够走进校园以后，像呼吸空气一样，啊，在，是这个影响到，或者呼吸到，对他们成长的那些有益的健康的一些元素。 而且我记得我在二中上学的那会儿，我们在几乎每个月都能够请到，比如说像社科院的一些专家，或者中国科学院的一些专家，包括一些很知名的作家，包括我们二中的校友，知名校友来到学校去为我们去做讲座，我们还可以跟这些名师名家们一起去互动。那是我在1997年的时候进校的时候是这样的情况。那么在20年后2018年的现在，是不是还是这样呢？ 现在我们依然传承了这样的一个做法，就是我们二中的学生啊，不是在死读书，把孩子们都圈在教室里头，那么他们的眼界只有眼前这几本教科书，不是这样的，你看我们，有十一百教育活动，其中呢，像百位名人进校园，走进百所职场，百所高校进校园等等，实际上这些活动都是为学生能够更多的去体验社会，认识社会，让他们能够开阔眼界，能够把自己的学业，把明天的专业和后天的职业，能够很好的联系在一起。所以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能够让他们去更好的走向社会，去放飞理想，让他们能够更多的对自己的职业有一种方向感，我觉得就是实际上是他们的职业规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就是今年我们的中招的一个计划了。那个您能跟我们说一下在18年我们的计划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吗？ 好，这个计划呢分个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要在东城区啊招收名额分配生124人。其中呢，来自优质初中的是61人。其他初中的是63人。去年我们的名额分配生来自于优质初中的最低录取分数线是568，这个分数在北京市是最高的 啊，确实是非常高。 哎，对对。然后呢，一般初中最低的录取分数线是557分，也是很高， 非常高 啊。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就是统一招生录取，我们今年一共是录取182人。这里边其中含有23名特长生。去年我们统一招生录取的分数线是559分，在北京市也是非常非常高。 是的， 的录取啊。第三部分呢，就是我们还有国际部的招生。 哦，对， 国际部今年呢，我们要招生60人。招生60人，然后因为国际部招生呢，它属于要有除了参考中考成绩以外，还要有专业的测试，所以这个呢，在具体的招生简章上都有，所以这两年我们国际部的招生，这个毕业生啊，去向也都非常好。斯坦福啊，这个牛津啊，包括这个哈佛呀， 啊，包括杜克呀、大学等等，都是 藤校啊，全是。 哎，对对，或者是藤校，或者是排名前三十、 前 五十这样的学校，所以而且百分之百的可以上大、上这个国外大学，那、都是非常好的。 那他们现在的分数，招生分数大概有没有一个？ 招生分数呢是这样，就是它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部分呢就是它的中考成绩，我们叫它资格线，就是说你要达到一定的中考成绩，你才有资格报名，来参加专业测试，那专业测试呢分笔试和面试，有一个分，所以它它的这个录取的分数线呢不好具体来说，但是呢也是比较高，大概应该跟本部呢。如果从中考成绩来看，大概一个也就差10分左右， 就550得达到。 哎，对对，就是你中考资格线，大概要550、540的样子， 才有资格报国际部。 哎，有资格才报国际部。 所以好多家长都有一个这个误区，就觉得国际部啊，好像那分啊，应该是就是比这个本部要低好多。但实质上，现在这包括二中，包括其他的几所这个名校的这样的国际部，其实分数并不低，而且分数。你这个只是进了他的门槛儿，并不是说你进了这门槛儿你就能够上这个学校。 我们每年大概录取的比例呢在9:1-10:1。 10:1。 哎，对对对。所以这个应该就是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另外一个就是报考的学生还是比较多。哎。 都很期待啊上这二中的国际部。 另外一个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叫联合培养生。或者我们自己说叫留学生。 留学班。 哎，就是我们教育集团的成员校。24中和通州校区。以24中和通州校区的名义。或者是计划。招的学生。各24中15个人，通州校区15个人。那这数一共30人。他们的学籍都是分别在24和通州校区。但是呢学生呢可以到二中本部来去学习。而且他们不是单独变班，是整个在混编。混编。那么去年呢这两个留学班的分数也很高。24中去年呢留学班留学生是557分。 557。 然后通州校区的录取的留学生的录取分数线是556分。二中啊以及这个二中集团所属的成员校24中和通州校区将联合呢在5月13号也就是本周日上午8:30-12:30在北京二中共同来举行2018年高中招生咨询和校园开放日活动。那么这个活动的内容呢有这样几项。第一个呢有这个两场宣讲会。一场呢是8:30开始。向各位学生呢及家长来宣讲高中招生的政策计划以及假期的培训分班课程安排高考改革等内容。上午9:30另一场宣讲会是介绍国际部高中的一些招生的办法，还有一些师资情况，还有课程的安排。这两场宣讲会。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介绍北京二中通州校区的一个相应的情况。我们请到的是北京二中通州校区的副校长赵爱民赵校来做客节目。在中招上面，我们的政策包括招生计划上面的一些情况，赵校。 今年18年通州校区的招生呢主要分成四个部分。第一呢刚才纽校介绍了，就是跟二中做的联合培养。这个呢是15名学生，主要面对的是东城考生。第二个是统招，在这个统招这一部分呢主要是招59人。这59人呢东城是10人，通州是49人。第三部分呢是名额分配，名额分配主要面向的是通州考生，是65人。第四部分呢是校额到校，校额到校呢也主要面对的是通州考生，是13人。 针对于东城跟通州有没有一个具体大概的一个分数线的情况，以去年为例。 从去年的招生来看，03专业15人的这个留学班的学生，他的最低录取线是556。这个是分数比较高的。统招这个04专业，通州去年最低分数线是536。 名额分配和小额到校呢，有一个全市的最低分数线控制，这大家都知道，应该是500分。 500分。 但是呢，通州校区去年的录取是比这个要求分数线要高，是513。 好，非常感谢赵校今天啊给我们介绍这些通州校区的相应的情况，有什么样的一些补充，待会儿我们到最后有一个答疑时间一起来回答。那接下来我们听一段片花，接下来进入北京二中教育集团的24中。北京24中是一所完全普通中学，其前身为大同中学，由北大师生始创于1923年，位于东城区外交部街，是一所历史悠久的优质完全中学。早在民国时期就已誉满京城，占地面积近2万平米。除本校外，另辖两所分校，北分校和东分校，是东城区办学规模最大、办学条件最好的完全中学之一。近几年来，学校中高考成绩一直稳中有升，学校高考上线率稳定在95%以上，涌现出多名高考东城区单科状元和高考作文满分的同学。好，那继续回来我们的北京2018中招直播咨询，接下来我们走进24中。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的就是24中的校长何玉珠何校来做个节目。所以咱们还要介绍一下整个今年的中招的一些计划跟情况好吗？何校。 今年中招我们高中呢是招01专业是招80个学生。02专业就刚才校长说到联合培养是15名学生。这个去年呢这个15名学生呢是557分的这个中考成绩。那么进入到二中呢，按照女校长的这个设计呢，就全都是打通来分班， 混班 啊，对，混班。那么去年的01专业呢，我们学校的录取分数线呢是499分。那么今年呢，我们预测按照这个社会的这种美誉度，还有家长的这种认可，应该说这个中招的这个分数肯定会提高， 进一步提高。 对，然后今年呢，二中呢还给了一个校额到校的这样一个名额。当然这个名额呢是专门留给24中的初三的学生。应该说如果有小升初的这样的这种需求的家长，可以报我们的初中，这样也可以进入到这个二中。我们这个就是考上24、01专业的这个学生，不管他由于什么原因中考有一些失利，那么他经过一年的学习到高二的时候，因为我们跟二中一块儿，就是整个集团是相同步的这种考试，如果他的成绩比较出色，那我们也可以把他送到二中去，享受他高二高三这两年的这样的一种 编进二中的班吗？ 对，编进二中的这个班，享受到这个二中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师资，完全跟二中的学生一起来学习。那再有一个就是，如果说他到高一完了结束，他还没有体验出他的这种优势的话，那么进入到高二的这个结束，临进入到高三，仍然可以再进入到二中的这个课堂，这个校园，那么享受到高三一年的这种学习，所以报24中的这样的这个家长，他可以有3个机会进入到这个二中，一个是15名的这种联合培养，一个呢是在24中学习一年，临近到高二的时候，还有呢学2年，临近到高三的时候，都可以进入到二中的这个课堂。 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二中教育集团的三位校长做客节目，我是姚迪，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4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向左看，向右看，权威及时教育信息在哪里？ 不必左顾右盼，您想要的就在这里。